根据外媒报道称，美国演员约翰尼·德普面临破产。德普之前的顾问公司已经向法院提起了拖欠款的诉讼，称过去20年，这位53岁的好莱坞明星每个月的花费高达了200多万美元。今年春节旅游又成为了一项热门的过年的选择。近日在埃及的卢克索地区旅游的中国公民反映，乘坐热气球的时候发生了因为严重超载导致热气球坠落的事故，部分游客在事故中受伤。美国驻埃及大使馆也提醒大家谨慎选择参与该项目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，可能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节，也可能是一些语言上的习惯，包括其实很多创作歌手在写歌的时候同样也有特别喜欢用的词。

受过许多誓言，海枯石烂，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。

지못했죠할수가없었죠 上班的第一天，各行各业迎来了节后的全面开工。然而在整个春节期间，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跟家人团聚，他们选择坚守岗位，为更多的人送去便利。盼团圆难别离，在阖家团圆温馨热闹之后，当你打起背包，鼓起勇气笑着离开，当你带着嘱托，带着希望重新出发，别忘了有他们为你守望。他们忙碌着为你一路的温暖，他们奔波着为你处处便捷，他们专注着为你一家希望，他们奋战着为你一途欢歌，他们坚守着为了你下一次更好的团圆。感谢春节依然坚守岗位的你们，是你们让更多的人收获温暖。 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，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，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是多么清楚，多么坚固的信仰，我爱你是多么温暖，多么勇敢的力量。我不管心多伤，不管爱多慌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爱是一种信仰，把我带到你的身旁。把我带到你的身旁。

解了一切，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，我的世界忽然冰天白雪，我指指间还残留你的昨天， 每到春节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变成小孩子，去向长辈那里讨压岁钱。而这个春节，不知道你又花了多少钱呢？记得之前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小伙子发了一条微博，说自己一年存款有3万元，但是因为春节回家发压岁钱加送礼，就把这个存款花掉了一半多。想来这一年辛苦打拼挣来的钱也因为这个春节所剩无几了，所以这新年伊始也刚刚过了立春，可以说是一年最好的时候，该打拼的还是要打拼，该努力的依然不能放弃，希望新的一年你能够有更多的收获。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喽。 寂寞难当，充满欢乐梦想，有一天我们相遇，孤独的心被救起，面对他的

感谢春节依然坚守岗位的你们，是你们让更多的人收获温暖。 始终全是你，让我